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孕育着辛亥革命的到来，北京城不再沉默，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锦石坊街的商户们联合起来，不但共同抵制繁重的苛捐杂税，也不再惧怕黑熊会的威逼利诱。黑熊会呢，已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汤姆人在西四牌楼一带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作恶多端的独臂老大又染上了梅毒，浑身上下皮肤溃烂，恶臭缠身。眼看着大势已去，他萌生回沧州老家苟且偷生之念。汤姆人回想在西四牌楼一带打打杀杀的场景，唯独永生斋鞋庄王掌柜让他心有不甘。就是这个王掌柜不把我汤某人放在眼里，弄得整个锦石坊街的商铺都敢跟黑熊会作对。如今即使离开西四牌楼，也得再咬你一口。想到这里，他精心安排策划了这场绑架杨康的闹剧。王焕章手攥着纸条走进了书房，将纸条放在煤油灯罩上，点着油灯，纸条烧成了一股青烟。他把账房先生找来，交代清楚生意上的事情，然后说：你把张西贵他们几个习武的叫到我这儿来吧。一会儿的功夫，五个习武的伙计都来到了王焕章的面前。王焕章说：急着把你们叫来是有件要紧的事情，杨康昨天夜里被黑熊会给绑了，要想赎回他，今晚八点用十根金条到通州八里桥去换人。你们先放下手里的活儿，准备好防身的家伙，等吃过早饭都跟我去八里桥救杨康。你们有没有胆量去跟我救人？ 有，王掌柜。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和杨康待我们像亲兄弟，今日遇难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他给救回来。张西贵挥着拳头高声地喊着。王焕章把一切准备妥当，快步来到了老三顺斋，向王四爷说了救人的对策。年迈的王四爷 注视着王焕章。焕章啊，如今你真是长大了，成人了，有勇有谋，刚才说的这些安排我都赞同。我年纪大了，不能陪着你去会汤姆人这个恶人。当年我那几招武功没白传给你，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顿了一下，王四爷接着说，不过汤姆人一会儿正是狗急跳墙的时候，听说汤姆人飞镖的功夫了得，潘师傅临走之前已把破解暗器的绝招传给了我的两个伙计，把他俩一块带上，也能助你一臂之力。告别了王四爷，王焕章一行八人坐上马车，快马加鞭，天刚擦黑，在距离八里桥百步远的一家小酒馆前面停了下来。时间还早，王焕章招呼马车停在酒馆的后院，和随行的七个习武之人走进酒馆，点了几道菜，每人一碗炸酱面，边吃边坐在酒馆里休息。结完账，王焕章走到后院，在墙角找了两块砖头，从挂兜里掏出了一块蓝布，将砖头包好，系了一个死扣，提回了酒馆。张西贵不解地问，王掌柜，您这包里包的什么东西啊？王焕章笑着说，哼，这就是换杨康的十根金条。伙计们都被王焕章的话逗乐了。将近晚上八点，一帮黑衣人跟着一辆带棚的马车从小酒馆的前面匆匆而过。王焕章低声说，刚过去的就是黑熊会的人，杨康可能就在那辆马车上，大家准备好家伙，注意动手的时候别伤着杨康，一会儿出去跟在我的身后头，依计而行。伙计们答应着，跟随在王焕章的身后来到了八里桥头。夜深人静，这儿早已没了行人。黑熊会汤姆人的手下站在马车的前边，正列队等候呢。王焕章手提着蓝布包直奔马车而来，站在前面的黑衣人拦住了王焕章，王掌柜的留步。王焕章把提着蓝布包向上举着，金条我带来了，我要见杨康和你们汤帮主。这个时候从马车的棚里钻出一个人来，手拿着双节棍跳下了马车，直奔王焕章，高喊着，想见汤大哥先过我这关。说着双节棍呼的一声劈头盖脸向王焕章打来了。说时迟那时快，王焕章身子向后一扬，右脚一个撤步，左右躲闪着双节棍，右手的蓝布包顺势向来人打去，只听得啊的一声，那个人抱着脑袋躺滚在马车的轱辘下面了。紧接着从马车棚里又跳出了一个黑大汉，举起了单刀向王焕章砍来。王焕章也不躲闪，冲着刀锋就迎过去，在刀锋飞至头顶就要落下的瞬间，只见他单手拖着蓝布包将刀锋顶住，飞起左脚猛地向黑大汉的肋部踢过去了。黑大汉顺势躲过，横扫一刀直向王焕章的腰部砍来。王焕章跨步闪身飞起左拳，照着黑大汉的鼻梁就是一拳，就听得扑噔浪荡，黑大汉倒退了两步，应声倒地。王焕章一声令下，伙计们抄家伙，揍扁这帮狗东西。几个伙计各施绝技，将站在车旁的黑衣人打得东倒西歪，连滚带爬全部拿下。王焕章拽起了黑衣大汉，厉声问道，快说，你家汤某人把杨康弄到哪儿去了？你敢不说实话，当场就把你废在这儿。 黑大汉双手捂着口鼻窜血的脸，魂儿都吓没了，哆嗦着：“ 王掌柜的，不是饶命饶命！这汤姆人押着杨康在通州城南小饭庄里边，我说的可全都是实话。” 王焕章揪着黑大汉的脖领子向前推着，我谅你也不敢说谎。回过头说：“西贵，把这几个地痞流氓先捆上，装上车，拉着他们去小楼饭庄。要是救不杨康，就拿他们抵命。”王焕章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将蓝布包打开，把砖头放在了树棵子下面，又从腰里掏出了折扇，坐上了马车，直奔通州小楼饭庄。汤姆人的确狡猾，他吩咐两个贴身手下埋伏在马车里，趁其不备直接打趴下王焕章，将金条抢回来之后到小楼饭庄会合，再顺着北运河南下，把杨康扔进河里逃往沧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汤姆人在小楼饭庄二楼喝着酒，吃着烧鲶鱼，哼着小曲儿，专等手下得胜而回呢。听到了车轮声，汤姆人对手下说：“ 回下去迎迎你二哥，叫咱们上来喝酒吧。” 手下答应了，下了楼。马车正好停在小楼饭庄的门口，张西贵一把抓住了来人的胳膊，手一抬，将其两臂反拽着向上背，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了，张西贵低声说：“你家老大在哪儿？”来人趴在地上，颤抖着双腿，哆嗦着说：“ 应该那儿，二楼两等那教室。” 张西贵把他提起来，推到一边，交给另一个伙计看管，和另外两个伙计一起，紧随在王焕章的身后，跨步来到了二楼。听到了脚步声，汤姆人冲着门口喊：“ 哎呦，弟兄们，辛苦了啊！大哥，我先敬您一杯啊。” 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汤姆人一看进来的人竟是王掌柜，顿时傻了眼，上下嘴唇还没来得及闭上，王焕章啪的一声将手中的折扇直接顶在了汤姆人的咽喉之上。汤姆人倒背着仅有的那只胳膊后退了两步，眼皮一抬，两眼冒着凶光：“ 王掌柜，小心暗器。” 王四爷派来的那两个伙计飞身护住了王焕章，来了个二龙戏珠，一个双手托住汤姆人的单臂，像推碾子一样，嘎巴将汤姆人的身子拧了个大回旋，另一个伙计飞脚向汤姆人的胯部踢去，汤姆人的身子像一滩泥蜷缩在墙角，一只刚从袖子里抽出的飞镖应声落地，他身子一歪趴在地上，双腿与单臂像绳子一样的瘫软，已成废人。杨康被五花大绑，关在隔壁的黑屋子里，王焕章破门而入：“ 二弟，是我。” 一把将堵在杨康嘴里的碎布团抽出来，为杨康松绑。杨康终于见到了王焕章，眼泪夺眶而出，他抱着王焕章激动地说：“ 三哥，你可来了，我真怕再见不着你们了。” 王焕章扶着杨康的身子，眼睛湿润：“二弟，让你吃苦了，都是我连累了你，这下好了，那帮歹人都被咱们给废了，咱们先找个旅店住下，给二弟压压惊，调养调养，明儿一早咱们就回永生斋。”杨康抱紧了王焕章的双臂，大声地哭着感激地说：“ 三哥，我杨康再也不能离开你了。” 黑熊会 被永生斋王掌柜的赶出北京城的消息传遍了西子牌楼一带，锦市坊街的商户们更是欢呼雀跃，压抑紧张的心情终于放松了。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王焕章一如既往地迈出了永生斋的大门，站在锦市坊街宽敞的街头。往北望去，那妙莹寺高耸入云白塔上的风铃声依然是那么清脆悦耳，此时此刻他的灵魂仿佛随着那悠远神圣的梵音在高高的天际飘荡着。公元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的春节，京东北运河河畔白雪皑皑，冰天雪地的大邓各庄，家家结彩，户户张灯，炊烟袅袅和那炖炒烹炸的年夜饭香气袭人，一派生机。沉醉其中的庄里人在推杯换盏之中享受着尊严和快乐。除夕之夜，温文尔雅气宇轩昂的王宗濂老人看着一大家人都围坐在他们老夫妇的身边，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尤其是大儿子王焕章能从永生斋赶回家过这个团圆年，老人更是心满意足。他破例多喝了几杯老白干，用慈爱幸福的目光注视着家人说：哎呀，咱们家该来的都到齐了，焕章啊，你姐每次来家里都打听你呀，等过两天你也去看看她吧。王焕章连连点头答应着：是，一定去，我也想她了。王宗濂接着说：焕章啊，我如今年纪大了，行医看病基本不出远门了，我一直想教你两个弟弟学医术，将来好接我的班。可他们俩啊，一个赛一个的贪玩，就是对行医不上心呢。哎呀，这过年了，有句老话啊，还得跟你们念叨念叨啊，那就是没啥都行啊，就是不能没人呢。事儿都是人干的，有人就有了一切。有了人呐，还得下功夫读书，学习真本事，立德立言，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宽，走得远，走得稳呐。镇平、俊山，要多向你焕章哥哥学着点儿，学他如何学本事闯天下，学他如何做人做事情。王焕章担心老父亲说话太多太激动伤了身体，从座位上站起来，端着酒杯说：来，咱们晚辈给父母大人敬酒拜年吧。他的两个女儿端着茶水跑到爷爷奶奶的身边，七岁的大女儿小娟双手托着茶杯趴在爷爷的胸前说：孙女娟子给爷爷奶奶敬酒拜年了。五岁的二女儿小菊努着嘴说：给爷爷奶奶拜完年了，咋还不给压岁钱呢？小菊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小菊的母亲赶快走过来拉着她说：这么没规矩呀，但能直接跟爷爷奶奶要钱呢？小菊不情愿地走着， 回头看着爷爷奶奶，小嘴还嘀咕着，四爷爷家的小狗子早就得到压岁钱了。奶奶从怀里掏出了红包，笑着说，乖孙女儿，爷爷奶奶早就把压岁钱包好了，来，一人一个。小菊挣开了妈妈的手，又跑到爷爷奶奶的身旁，张开了小手，谢谢爷爷奶奶。爷爷一把拽过了小菊的胳膊，低头亲了一下她白嫩的小手，疼爱地说， 哎，瞧我这小宝贝儿啊，长得多俊啊。 可能是全庄人的年夜饭吃到了兴头上，噼啪叮咚，鞭炮声如电闪雷鸣，划破了寒冷的夜空。王焕章的两个弟弟镇平和俊山也跑出了门去，竹竿上挑着鞭炮在半空中鸣响，那橘红色的火花忽闪着，飘洒在洁白的雪地上，是那样的璀璨和夺目。吃完了年夜饭，王焕章没急着回自己的房间，他搀扶着两位老人回到卧室。王宗莲坐在墙柜前的八仙桌的旁边，王焕章从墙柜上拿起暖壶给父亲母亲沏着茶。您二老这一年辛苦了，你们开开心心的过年，也得休息好，保重身体啊。王宗莲没有睡意，让王焕章坐在身边。焕章啊，听你四大爷说，永生斋的买卖做得不错呀，还要到关外去发展，有这事情吗？王焕章说，啊，父亲，我回家过年也想把这件事情跟您说说，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呢。王宗莲打开了茶杯盖，热气冒出来向上升腾着。这次啊，杨康也跟我一块过来了，过两天呢他就会来看您，他爷爷近来身体不太好。老娘已经躺在炕上睡了，他走过去拿着一床薄被给母亲加盖上，他回过头接着说，我准备明儿一早啊去给杨大爷拜年。丁芳老爷子转过年就80岁了，上次听老爷子说，他的儿子杨继业正捣鼓着办寿宴呢，老爷子怕惊动乡邻，还犹豫着呢。王宗莲站起来，打开了墙柜，取出了两包东西。焕章啊，明儿你看杨老爷子的时候，把这两包丸药带给他，这是保护心脏的药，让老爷子留着备用。王焕章接过了药说，父亲，等开春暖和些了，我和杨康就要用骆驼驮着鞋到内蒙古绥远去卖，先到那边趟趟路子，要是卖得好，还打算在那边开个永生斋的分号。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